企喺度就唔得，保皇党影相就得啦。 人大释法可耻 ，DQ 议员可耻 ，DQ 议员可耻，人大释法可耻，人大释法可耻 ，DQ 议员可耻。 财委会开暑假休会前最后一次会，重点系想过36亿嗰个教育新资源同埋几个公务工程拨款。朱凱迪话：就算过到啊，都唔代表系议员嘅胜利。钱点使咧，应该系由人民决定啊。咁财委最终冇功课交边个急咧？保皇嗰班咯。琼子话决定会上唔讲咁多，嗱嗱临表决最好、啊。呢条电波话财会仲有8个 item 要过拨款， 咁唔使担心啦。财委会以大比数通过36亿嘅新增教育经常开支，阿迪提出一项冇约束力动议获得通过，就系、是、要求当局半年内研究将资助推展至8大辖下自资学士同副学士。杨局长话立会复会之后会以书面跟进我。 咁好啦，咁大家见到啦，前日就係呢一个陈建波啊，喺关键最后嘅时刻呢，就同呢一个黄碧云就眉来眼去，咁最后尾呢就係、是、呢就黄碧云呢就係、是、应承放水，就将嗰个表决时间呢就由呢个5分钟就变成1分钟，咁即係帮呢一个陈建波就成功展布啦，係咪咁就令到呢一个呢叫做係即係36亿嘅教育部款就成功咁样就叫通过咗啦，咁样咁因为其实咁样讲㗎嘛，你话这个财委会之前嘅一日啊，即係呢个会期今年嘅立法会会期其实最后一日，即係大家都希望就係做一个最后嘅抗争啦，係咪咁如果你抗争嘅话，你其实即係正如佢哋所讲啦，不能一切如常啦，咁系咪要拉冧佢呢，系咪系咪系要即係瘫痪佢呢，即係呢一个其实系当然啦，即係如果你话分歧嚟讲呢，其实叶建源第一个已经讲咗佢分歧出嚟。即係喂呢样嘢其实佢哋自己争取嘅。其实你之后啊呢、這个啊黄碧云佢自己解释佢都解释到好清楚，我头啱啱听啊即係阿敏爺啊即係喺 D100 嗰度即係质问佢咁样，喂即係你之前嗰晚喂你叫有共识㗎喎吓，即係呢一个陶谨申佢自己带住成班泛民出嚟讲，喂即係嗰个究竟点样去拨款嗰样嘢点样去阻住，喂佢又有共识㗎嘛。咁但当然啦，即係佢哋嘅讲法呢，即係民主党嘅讲法呢，就永远就係话喂你抗争拉布之前系咪即係点样去做呢，佢哋唔会用拉布呢个字眼，永远唔会嘅。就正如上一次系咪，如果大家仲记得点样拉冧呢一个叫做系网络23条嘅时候，佢哋唔系话即係拉布㗎嘛。佢哋就话喂认真逐条审议㗎嘛。而佢今次所谓佢自己去对住记者讲嗰啲说话呢，就係、是、用一啲咁样嘅字眼，咁大家以为啦，你有共识又话认真审议，咁即係拉布啦，係咪即係大家会咁諗啊。 最重要嘅关键嘅问题就係点呢，其实有一个好基础嘅问题啫、 嗯、 即係英文就好 fundamental、 嗯、 你想唔想去个36亿个先，会唔会係因为即係呢个 DQ 世嘅事件，我全面同政府开战嘅时候，我不惜牺牲一切，连嗰36亿都俾翻佢啦。 嗯， 嗱，你问心呢个自己嘅问题就得噶啦。嗰啲咩5分钟改1分钟啊，即系咪认真审议嗰啲，系技术问题嚟嘅啫。因为你嘅总路线一定要答啊嘛，呢个问题。 系，究竟你系咪嗱，即系嗱，你而家话抗争啊嘛，而家林郑佢回应你嘅策略，就系佢用民生嚟绑架呢一个咧，即系叫政治啦，系嘛？即系嗱。你如果要抗争嘅话，嗱，我将呢啲嘢摆上嚟啊，而嗰样嘢，唯有你不断咁追求紧。阿黄碧云讲好清楚，就系话，无论教育拨款又好，无论嗰个医院扩建嗰个计划都好，呢两样嘢佢都系话一直以嚟争取嘅。 嗯， 吓，咁嗱，讲真，嗱，坦白讲啦，如果你问我嘅话咧，我唔会反对你去通过嘅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同啲队友，你同阿朱凯迪佢哋，即系一齐喺度开，我唔知系咪而家仲系叫饭盒会啦，系嘛？咁你有共识之前你点讲嘅先，有冇将嗰啲原则性嘅问题讲清楚，底线嘅问题讲清楚先，即係而家俾我睇到就係冇， 我觉得就係模模糊糊囉， 係囉，即係大家細照啦之类嗰啲㗎嘛，係 即係如果唔係唔会出咗啲咁嘅洋相出嚟㗎、 啊、 其实係洋相嚟㗎，所以无论共产党又好，特区政府又好，建制派又好呢，睇到你包仔咁搞呢，即係真係笑碌地，你係自我消耗啊，自我抵消啊，你諗下即係葉建源同朱凱迪係两个唔同嘅说话。 甚至乎是互相批评。 嗯， 在个财委会入面喂见到喂咁人哋咪成功咗係分化咗你哋囉。但如果你定一条总路线，点解我话要问一个 fundamental 嘅问题呢？你条总路线係宁愿不惜一切係唔过佢嘅。 嗯， 咁冇问题喎。 嗯， 即係话我哋已经有心理准备去付出呢个代价，因为你呢个特区政府係不义嘅。因为中央政府的人大释法是不义的、嗯、所以我宁愿同你玉石俱焚。你定了一条路线就清楚了。 嗯、 另外一条路线你得两个选择的、 嗯、 就是说无论怎么都好杀了先、 嗯。 我要同选民交代，因为我争取了这么久，我摆了个政纲在这里，当有一个的时候你不过，那我怎么搞啊？喂，这个也不是错得晒的，民心亦都不是错得晒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看得到那些的拨款嘢写教育界是泛民票仓嚟噶嘛？无论佢嘅家长又好，无论啲尤其是教师添， 唔系呢个明白，呢、這个明白。 所以嗱，你唔定到呢条路线，冇足够嘅心理准备去回应嘅话咧、 嗯， 就其实章法大乱。 嗯， 你有你嘅谂法，我有我嘅谂法， 系 嘛？我就视 DQ 为最重要嘅一个嘅政治议题，嗯、我系要抗争嘅。我理得你36亿教育拨款啦，我理得你医管局嗰啲拨款啦，关我咩事嗰啲嘢？系嘛？不惜一切同你玉石俱焚。嗱，如果你定咗呢条路线嘅话，冇问题，你解释得到就得噶。同样道理，你话要过36亿嘅时候，话要过医管个拨款嘅时候，你解释得到就得噶啦。系嘛？我一单还一单处理，亦都得。但系似乎系乱晒大龙咯。个问题系在于，因为点解我都其实喺半年前已经讲啦。你2016年立法会选完之后，你一唔开饭盒会。或者饭盒会是不齐脚不齐人的话，那你就出事的了、 嗯、 是出事的会，因为大家是有步伐不协调嘛，有人对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和想住的抗争策略是不同的时候，那么大家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咯。 不是，我真的不介意呢，即是冯、啊、你说阿黄碧云呢，即是有这样的顾虑，即係大家亦都明白，係嘛？ 咁你咪早講 咯。佢嗰、那個係啦，即係 你早響，你話我哋承擔唔到呢個政治代價，係成班教師本來係我泛民嘅票倉，攞七八成嘅，而家係輸翻曬出去。 嗯， 我輸完 DQ， 我再輸埋呢班教師，甚至乎家長都嘈你。 唔係你知唔知最毒嗰嘢咧？即係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嗰啲建制派喺呢、這個即係所謂叫做係咩37A 啊，係嘛？即係嗰個叫做係即係將嗰個嚇時間就將佢縮短啦，係嘛？即係由5分鐘變1分鐘。即係佢哋好，即係你嗰啲建制派就係喺佢哋事前已經係 walk out 咗啊。而呢、這、一個阿陳建波本來咧，即係如果你以前要剪布嘅話咧，佢哋係會要呢、這、一個。建制派咧就会做呢样嘢， 佢应该系通知咗廖长江， 梗系啦，班长噶嘛，嗰、那个系 班长就唔睬你， 系啦， 有咩事你揾泛民， 全部孭上 我哋冇所谓啊，你过唔过到，因为点解对佢嚟讲佢系冇影响噶、 嗯， 即使你唔过咗36亿，佢又继续当选噶，因为背后有阿爷照啊嘛， 嗯， 系咪啊？甚至乎今日有人讲就系话中联办嘅介入嚟噶嘛， 系、哎、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 Q 爷讲嘅呢个系 中联办介入就系叫啲建制派利用呢单嘢系玩炒泛民啊嘛，所以你问嗱，如果你话全面抗争嘅，我都解释得到嘅、哦 嗯， 喂大佬，你个立法会仲成世界嘅、 嗯， 十几万市民大众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，你一个人大释法，一个靠一个法官、 嗯、 就可以剥夺晒我哋所有人嘅权利，喂呢、這个系匪夷所思嘅一样嘢嚟嘅。喂，同埋如果你话有追溯力嘅话，喂，咁以前黄毓民、陈伟业嗰啲系咪全部追翻晒佢啊，大佬？ 嗯， 你又上去入品啦，大哥，追翻晒佢哋啊，即系back day翻去嗰日嘅时候嘅嗰啲钱你要赔翻晒啊，甚至乎输埋堂费。喂，你可唔可以咁做咧？咁、嗯、你唔系借呢个机会同佢全面抗争，你仲等几时？系咪？ 嗯。 喂，亦都讲得通噶噃，但系个问题嗱，两边嘅选择，我觉得都唔系错得晒嘅。你问我，我都抉择唔到。因为我唔系当事人，亦都唔系当局者啦，系嘛？但系你都要大家倾清楚，究竟我嘅战略系点噶？你一唔倾清楚，就各有各，各自为政。 嗯， 咁咪出事咯。喂，你系出丑俾人睇嘅，成个泛民朱凯迪对叶建源嗰一幕啊，哇！我睇完之后都 抹一把汗啊，大佬！人哋睇住你嚟食啊！ 系啊，啱啊！咪尤其你最样衰就系你做嗰、那個，即系阿黄碧云佢问呢个问题嘅时候，嗰张台啊，仲系冻紧，仲系冻住阿刘小丽个人头喺度噶。大佬啊，即系你咁喂你个台面你就摆住人头，喂原来你后，喂原来你咁样，即系你后面插佢一套，喂咁你真系情何以堪咧？真系呢样嘢，唉，真系，喂，我觉得就。這個是非常之肉酸的畫面，而說真的即其實這件事呢，你如果這個團結的關係破裂了的話，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，即你現在你叫人家團結一起說不能一起遇上，要叫人家捐錢、或者一起上街，其實呢見到你這樣的對人呢 都不想上。 我完全理解 這件事、 或者是明白，理解明白不代表接受、民主党教协个谂法系点样？ 明白， 因为点解佢觉得好难同人哋解释啊？你呢个抗争路线，即系全面将佢即系玉石俱焚嘅，系好难用同群众解释啊。其实就系话，你作为政治领袖，你系有责任作出政治决定嘅时候，向群众解释，甚至乎系游说噶嘛。其实佢系想懒咗呢一步啊。而家就皆大歡喜啦！佢覺得 亦都係咁。 一方面我就動下啲牌出嚟，又搞咗兩次塔得 Q 個財委會，嗱又最後一次會議啦。跟住咧我又抗爭下，又呢個又過到，咁咪食曬四方飯咯。即係香港人就係咁諗噶，香港仔就係咁諗噶啦，梗係想食曬所有嘅好處啦。喂，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個世界。No pain, no gain。 而坦白讲啦，咪咁讲啦，即系其实亦都时间太仓促啦。即系你 DQ 咗之后咧，你最后一拉线一个财委会啦，其实就系差唔多系相隔嘅时间系五日到嘅啫。你系咪可以话可以联合到大家有共识出嚟啊？都唔容易啊， 好难抉择噶呢样嘢。 好难抉择噶，其实系。 即系正如你我僆仔当年搞嗰阵时候，喂领会，喂几廿万人喺度抽紧个股票。你就同人哋反台嘅时候，即係所以阻人发达啦，大佬。喂，你係要承担呢个代价㗎、你又要諗点同人解释㗎，或者要自己死顶㗎。喂，同样道理，泛民如果你係要顶嘅话，即係就 DQ 嗰样嘢係全面同个政府不合作全面抗争嘅话，你就要諗一个问题、就是。 而香港人 我要同人哋解释㗎。 而香港人亦都係咁㗎嘛。你立法会里面，即係如果你泛民，你点样自己插大髀牺牲嘅，然之后同佢抗争，唔关我事 ,OK, 我支持你係咪 你唔好影响到我。 咪係啦 ,exactly 就係咁样啦。而呢样嘢呢亦都系其实系黄碧云佢自己嘅两难。係咪即係大问题就係话呢样嘢理解，但系呢就你应该同最激进嗰翼嘅同事就讲清楚嘅。就唔系话好似而家咁样，喂你好核突啊。因为其实你就表决咗之后呢，而激朱海迪啊，同埋阿曼必啊，即系阿张超雄嗰扎咧，佢哋自己出嚟即系搏麦，就啲而嗰啲记者问佢，点解你唔同埋民主党咧？就系因为我哋比较进步。 喂，所以先不论啊，过唔过到36亿先咧、你净系各自搏麦啊，都笑死人啊！ 系啊，系啊， 系。喂，你原来唔系一个整体嚟噶？ 系啊，啱啊， 系咪？喂，你唔 散咗啦，系 事前又唔同人哋倾清楚， 系 或者你做自己内部相对近啲嘅人，做下啲游说工作啦、或者大家互相说服啦，睇下点样去决定啦。所以我话嗱，两边都唔系错得晒噶，不过问题就系、当各自为政嘅时候，就两边都错晒。得一个咁嘅结论就唔系各减五十大板啊，而系在于你咁重要嘅问题，当人哋用民生嘅问题去骑劫。你呢个政治嘅时候，你咁你点搞？喂，日后系不停出现噶。喺面对而家个特区政府嘅专权里边，你谂下佢调嗰啲议程嘅时候，特登帮你压你添啦。你仲未有一笔未计嘅公务员嗰笔咧？你死唔死嘅公务员都系票仓嚟噶，中产阶级嘛。 即系， 你泛民嘅票仓，难听啲讲，有咁嘅群众。就咁嘅領 袖，今次真係俾呢啲建制派呢係贏到盡玩到盡。你最後咩盡陳建波就喺度話，嘩讚你即係有大局意識啊，係咪即係嘩即係有智慧啊，有成嘅有 成。咪你泛民夠吉屎嘅、 啊、 你夠膽承擔呢個代價嘅。你咪話唔過咪唔過囉、我哋會同選民解釋。点解喺咁嘅政治环境里面我唔可以俾佢用民生嚟企劫我政治、因为政治係更加重要。你夠膽咁讲得㗎啦。